实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西医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来自国家高级营养师徐静老师一起来说说有关如何科学点菜的话题。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人都愿意去下馆子，但是点菜的过程当中，您知道应该有哪些门道吗？今天呢，我会和徐静老师一块儿来进行交流。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120急救中心的陈丽，请她介绍一下最新的派车情况。陈丽你好。 主持人你好。 嗯，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咱们北京急救中心的派车情况。 2015年10月5日8点至2015年10月12日8点，北京急救中心共派出急救车辆6162次，外伤1104例，位居第一位；心血管病6813例，位居第二位；脑血管病657例，排在第三位。 嗯，我们看到这个外伤还是排在第一位啊，而且呢，应该说也是这段时间非常多的一种这个伤病吧。那么，比如说出现一些外伤，像生活当中常见的像崴脚哈，这个有很多门道，您是不是也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些呢？ 嗯，今天和大家就聊一聊，就崴脚之后应该是热敷还是冷敷。 嗯， 就是很多人呢一直搞不清楚崴脚之后是该热敷还是冷敷。嗯，大家知道大米疗法这个方法吗？也就是休息、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这四个步骤，其中的一个步骤就是冷敷。冷敷呢，主要是让身体局部温度降低，让血管收缩，减少局部的血液循环，降低血管的通透能力，从而达到降低新陈代谢、止血消肿的效果。此外，冷敷还可以减轻因受伤而所导致的肌肉痉挛，避免组织细胞的二次伤害。嗯，冷敷的方法呢，可以用冰水浸泡过的毛巾敷于患处，每3分钟左右更换一次，也可以用冰块装入塑料袋内进行外敷，每次20至30分钟。如果踝关节扭伤的已经超过24小时，可以改用热敷的疗法，因为此时呢，热敷可以改善血液和淋巴液的循环，有利于患处的淤血和渗出液的吸收。嗯，也就是我们在崴脚的时候呢，还是首先选择冷敷。 嗯，这是最关键的哈。有的时候热敷之后可能还会出更多的麻烦。非常感谢陈丽，谢谢。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嘞，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角度，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国家高级营养师徐静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徐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现在这个做饭啊，当然了是非常有情趣的一件事情啊，也是非常显手艺的一件事情。当然有的时候像我们年轻人，包括有些岁数比较大的老年人啊，这个有时候累了或者是怎么着，得了咱外边下馆子吧。外边吃去啊！ 其实说白了就是，现在所有的人都保证不了全天在家吃饭，因为也可以，这其实说也是一件好事儿。 嗯， 它是一个也是把我们解放的一个方面。 是， 如果你回家晚了再买，首先还得买，买完再做，做完再收拾碗筷， 没有3小时干不完。 我觉得挺累的。 是，所以你看现在，当然了，饭馆的生意也越来越好，而且饭馆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没错。 与此同时，也给我们这个消费者带来一个困惑：到饭馆怎么点菜呢？ 很多人都是我们家的招牌菜是什么，就哐哐哐点。还有很多人说，哎呀，看别人家这家饭馆人多啊，我们就去尝尝去。 对。 但是现在口感越来越刁，然后食品包括一些食材选择越来越精细的时候，我们如何来点菜才能够吃得更为健康？今天呢，我们跟徐静老师一块来聊聊这个话题。 对。其实健康是一个方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都有这个理念。健康之前，在外边点菜。我觉得我比如说去外边吃饭，我还是比较偏重去老字号。 老字号， 这是一个从心说的，因为我真的是参观他们，如从采购到后厨，一般好多老字号是开放式的。我觉得安全呀， 安全， 在外边吃饭，口味安全是同时的。 是是是，但是我是因为比较年轻一些哈，相对来说，我有时候就愿意尝试一些新鲜的馆子啊，新开展的。当然我有时候现在我就是受您影响，你知道吧？有时候点菜的时候吧，不光是说这个东西我爱吃，你比如说虾仁啊，虾海鲜类我爱吃，点的时候我就想，哎呀不行。不能吃太多哈，首先得搭配着点儿，倒不至于像您这个专业的学生那样去天天算算我这营养配餐这到底合适不？ 那一般都不会， 都不会这么算。 对对对。 但是有的时候我还真会往这方面 去 想， 有这意识。 有这至少荤素搭配肯定会有。 其实你说的也对。你既然在外边吃饭，就是不能保证我去的都是老字号或者我怎么样，可能就是为了图方便，走到哪儿就吃了。那你说以我为例子吧，我上电台来做节目，我就没赶上，我就饿着自己不行。单位没吃上，回家来不及。我就路上吃了一个牛肉拉面。 拉面 还真是好像自己说是比较正规的。把我给咸的。哎，就别提那个汤有多咸。 面就咸。 哎。哦。 他的面和面是加了盐的。 哦，我说怎么这么难受。然后。还有一点我也是才知道，原来这个牛肉拉面里边的牛肉没有多少， 对， 特别少，一两粒哈。当然我也不是很喜欢吃肉，如果需要肉额外10块钱买一份肉再倒到我这个面里边，那你说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了牛肉拉面，你就应该有意识，不管是不是营养师或者做食品专业的，我可以搭配一盘 菜。 但是这个搭配这盘菜，你就别再点一盘松花蛋了，是不是？那可能你就会要一盘腐竹芹菜，或者那个海带丝、黄瓜。实际上你这也有肉了，甭管肉多少吧，有肉，有主食，有那个腐竹，完了有黄瓜，甚至还有一些海藻类的，像海带什么的。实际上我们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无意当中都在给自己在外边吃饭做着营养搭配，可能比在家更方便一些。 对。 在家你可能还需要去买，这它都现成的，你只要有这个意识，我怎么给自己搭配的稍微齐全一点。 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也去过这牛肉面馆，我有时候也头疼。就是第一个，我认为它那个面啊，咸是第一要务啊，这个盐摄入量过多。第二呢，我现在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对这个面食啊，觉得这个面食主食摄入量太大了，所以我每次也买小菜啊，比如黄瓜、木耳。但是就基本上土豆丝儿什么的就不能再加了， 碳化合物 也不低。然后你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很多人年轻人再来个烤串啊，喝个饮料，这一下热量 那就麻烦了， 热量就高了， 那真是点菜有问题了啊。因为你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快餐本身，你不能现在说它是垃圾食品，它外边的汉堡包、汉堡就谷物类的没太大问题，甚至它给你加点粗粮，粗的全麦呢。里边加点鸡肉，你能说鸡肉垃圾也不行。加一片生菜，生菜更不垃圾了。 对， 实际上就是肉的比重太大了，肉特别厚，生菜一薄片就一片，绝对一片。那我们说还是不平衡了。这你还不满足，再要一杯饮料还不满足，再要一袋炸薯条，你说是谁的错？还是我们自己搭配出错了？我也见过年轻人这样，就是在外边搭菜的时候选肉食的时候。大家那个积极性比较高， 比较高， 就大家围着一块儿会来回翻呀点，最后总归会交给一个人，你再点一青菜吧，大家都散去了。就现在进步是进步在还知道 要点个青菜， 要交代某一个人一个任务，你再点一青菜。以前那青菜都觉着 呀，要出去请客点个青菜，是不是怕花钱不、 嗯、 不敢花钱呀？ 嗯， 现在还豪宅有这意识，知道要盘青菜。 那徐老师，您看我哈，我有的时候这个有时候觉得青菜，我也认为这个可选的太多啊。比如说哪些看起来纤维粗一些， 嗯、 哪些看起来更细致一些、 嗯。 你像我一人吃饭呢，我又不可能点两盘青菜啊，因为有一盘肉、 啊、 对也浪费。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跟我太太一块吃饭呢，我更愿意点一些菜的凉菜。 啊，也可以， 这种我觉得是不是也还可以， 能够也还可以 是吧？现在的凉菜当中，你比如说像什么凉拌木耳啊， 对， 包括一些能够拌的一些沙拉呀、 苦瓜呀、 啊、苦瓜呀都可以是吧？ 如果你是比如说带着女士或者带着宝宝、 嗯、 女士，因为她怕那沙拉酱确实热量很高， 嗯， 那个你今天不管怎么控制在外边吃正餐， 嗯， 你把那沙拉酱都用了，你前面的努力也白搭。 现在有 太高了， 现在有进步了。 Oh, 很多饭馆都是把菜给你端上了，沙拉酱给你盛一小盘里、 啊、这我知道， 自己去浇。 这个比以前要 进步 多了，我可以不用。 对啊，然后基本上就站着也甚至连站都不站就直接吃了， 就直接把菜吃了、 嗯、 这是一进步，确实是、 嗯、 要不然我说现在我们的商家也在努力、 嗯、 他确实很多厨师长也在做营养师的培训，他们甚至自己都是营养师了、 嗯、 所以这种努力还是有的、 嗯、 我在外边吃饭的时候，除了这个青菜以外哈，因为刚才你说带夫人、 嗯、 我就会想到，如果你是请女士吃饭的话、 嗯、 你点一个甜点或者甜品、 嗯、 一点都不过分 啊。 你真的不能说我偶尔请个朋友、 啊、 比如说是女士哈、 啊、 出去吃饭，我跟人家这个谈斤斤计较，就想点一个他们家的传统比较好的、 啊、 不能点，你这吃糖太多、 啊、 这个时候倒算了吧、 啊、不用啊， 偶尔一次真的不用那么太纠结。 但甜品热量都那么高呢， 哎呀，你可以大家比如说我们十个人或者八个人出去、 嗯、 你点一小份，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就两口， 嗯， 就这两口对他来说比他喝一瓶那个甜的碳酸饮料 啊那个糖不会比那太高。 嗯， 你甜点不给他点，最后你让他来印一瓶饮料， 嗯， 其实也更不好。 是， 所以我觉着他有的菜也是，你像上海的馆子或本帮菜的馆子，他、 嗯、 本身有甜的菜也很好吃， 嗯， 哎，这有甜的，你这有糖你不能吃，这有点过， 有点过， 倒不必、 嗯， 你点一个，反而显着这个男士他比较贴心，或者为他想，不用太多嘛、 嗯， 一个足以，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说的到这个店，既要有咱俩综合一下最好，就点菜的过程中要有传统的， 嗯， 他每家店都有自己特别拿手的， 对，招牌菜嘛， 这招牌菜。他会特别精心、 嗯、 有的真的是厨师长盯着你，就这个菜是绝对不可以砸的， 嗯， 而且有的了像老字号或者你说的就算新生派的这些餐馆吧，他、 嗯、 的招牌菜也不止一个， 嗯， 所以你要是请客的时候招牌菜一定要有，也算我们的大菜，应该 是 是 是， 招牌菜没有凉拌菜， 嗯， 基本上 都 是 热菜 与肉的， 对对对对， 讲究的。而且你点招牌菜的时候你千万别催人家、 啊、 这也需要我们说外边点菜的一个点，因为我经常跟厨师合作，厨师就说你有的菜没有功夫，这个菜是、 啊、 你还不如不点，你就不吃它，如果你点它的话你一定要给厨师足够的时间。 那我一直以为在这些饭馆都是半成品，都是准备的差不多了的 呀，也有那个嗯，因为我以前也跟特别会吃的老师去过、 啊、 他点一个菜，然后人家说这个菜不点我们是不会在菜谱上 出来的 标注的、 哦、 您点呢我们就理解是您比较会吃， 嗯， 要有耐心， 嗯，等的时间长一些， 你要等，您就冲着这个菜来的、 嗯、 人家真等好半天都不带急的、 嗯、 那才是真正会吃呢， 嗯， 咱们属于忙忙叨叨吃完就散， 对， 所以就没有那耐心。 是， 你要是等一些传统的菜还是需要给厨师足够的时间、 嗯、 再一个呢也要尝他一个创新的， 嗯， 就有传统的然后再尝尝他这个创新的， 嗯， 就是 这个对一家菜馆的这个评判呢可能就更全面一些了， 没错， 嗯， 你就是哪打都不 拉空啊， 去一次就去的值得。 对，当然了，我们今天更多的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可能是关于点菜当中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 嗯、 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就您观察啊，现在目前来看，比如说家庭聚餐在吃饭的过程当中、 嗯、 容易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那当然了，最常见的哈、啊、就是肉食点的过多， 对吧？ 对， 这是最常见的。 最常见的。 嗯， 再有一个，就相对于他来说，就主食太少。 主食少、啊， 一个多一个少，好多人几乎最后吃完了 不吃主食， 吃不下主食了。 对啊。 嗯，我给你举一例子吧、嗯、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现在已经过世的一个营养应该说是大家 嗯 特别好的一个老师，他去到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把他请去很难，非常有名，就是参观他们的食堂，就是一系列的营养搭配， 嗯， 可能最后想能够提个字更好呗，就是给他们一个肯定， 嗯， 但是这个老师始终没说话，到最终这活动结束了，这老师才说主食上榜了。 主食上了， 对，就你让我品尝了若干个好菜、 嗯、 凉菜啊，热的呀，汤啊，什么都有，才上主食，没有达到它的标准、 嗯、 这个事儿也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主食绝对不是最后着吧、 嗯、 或者最后你已经吃的酒足饭饱了 嗯， 再吃点主食、 嗯、 那样不对，就应该跟这些菜的 一起啊， 就上米饭， 就上米饭啊。 现在上饭的人好像也还 也多了点 啊，就知道，比如菜一上来、 嗯、 你就给我们上米饭了、 嗯， 这样的话可能听的比以前要多一些。 嗯， 所以不要不给主食留空。 对，而且还有很多人是因为说这个我减肥。啊，我减肥就不吃主食、 嗯、 其实有很多时候不吃主食、 啊、 往往越减越肥， 因为你要想到热量高你才会导致脂肪和热量高你会导致胖， 嗯， 所以他在如果你这一桌菜当中他们俩绝对主食绝对不是罪魁祸首， 嗯， 所以你要还是从别的地方去找原因、 嗯、 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外出吃饭的时候现在的情况特别复杂， 嗯，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不是说都像李凯是身壮力壮就相对来说嗯八零后的、 嗯、 绝对不是这样，你出去吃饭一定是有老有余、 嗯、对，上有老下有小嘛， 这不说我们大家都能兼顾到给老人找一些软的呀、 嗯、 不是特别辣的，这些都做得到，现在就是慢病极多， 慢病啊， 你这一桌吧、 嗯、 你看他年轻痛风，你看他年轻没准就是 糖 尿 病、嗯、 所以我见过一个特别夸张的，就是这一桌吃饭十几个人两个打针的， 那哎呦， 而且还不是特避讳，就是 比例应该算不低了吧，就这些人真不能让他们在这个，虽然说我们说女士可以放纵点吃点甜品， 嗯， 对他们来说他们真的没有放纵的机会， 嗯， 你要说他撒开了吃，比如痛风，你真啤酒啊，来他 当 然他在饭的时候、 嗯、 你不用跟他说 他都不吃了， 他都不去可能、 嗯、 但是如果他稳定的话他就控制不住自己、 嗯、 所以作为朋友你请他你就贴心一点， 嗯， 然后点菜的时候还真得是兼顾到不同人群， 是，您像这个痛风哈、啊、高尿酸血症的一些朋友、 嗯嗯、 像这个你去门诊啊、 嗯、 门诊现在的大夫呢会给你一张纸、嗯、纸上会写着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 对， 哪类的东西呢嘌呤的含量更高一些、 嗯、 啊，然后你拿着这张纸就回家说啊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曾经有一次开玩笑说哎呀糖尿病的病人就够痛苦的 啊， 就不能吃、 啊、想到痛风更嫌 痛风的人更不能吃，这范围更大一些啊、 哎、你说这特有体会、我见过痛风就是在发作的时候， 嗯， 后来你说糖尿病人是说什么不能吃， 嗯， 痛风的人是说什么能吃， 对啊， 结果挑挑拣拣能吃的东西确实不多， 你想 在发作时 你想白菜豆腐后来说豆腐都不能吃、 啊、豆腐对啊，所以在我们既然是请朋友吃饭、 嗯、 你不用在请客的时候特意强调他不能吃，这样特有点伤、 嗯、伤人、嗯、 就我说能敢在当众打针的他已经皮了、 嗯、 他已经不拿就是觉得自己很正常了、 嗯、 但是他有一些比如说他血尿酸高但是他又没有痛风、 嗯、 或者他血糖高又不至于到糖尿病，你既然是朋友也不至于说大家吃饭的时候就点他，哎，这有糖你别吃，这样对他来说就不愉快，我们只是负责点餐的朋友心里有这意识、 嗯、 啊，我在点的过程中我并不声张，但是我把大家都考虑到了、 嗯、 这样其实才真是朋友， 对，这个这是润物细无声啊，然后你一看这菜品当中确实有自己能吃的 多好、啊、 对，这是最好了，是吧， 这是最好，以前我们不这样、 嗯、 以前我们只是想到朋友当中同事当中有回民、 嗯、 我们点点清真的吧、 嗯、 现在确实脑子呀越来这根弦啊、 嗯、 越复杂了，就变得考虑更全面， 考虑更全面一些，所以我们觉得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可能更多的在饮食上面哈、 嗯、 都能够兼顾营养，然后对一些有忌口的朋友哈、 嗯、 现在你看服务员也经常会问您有什么忌口的 啊， 那各种口口味的这东西， 我就是有一件事儿一直想问问服务员、 嗯， 他说有什么忌口的，他真的会给你小锅炒吗，比如都要鱼香肉丝、 嗯、 我去一个四川的馆子、 嗯、 我说我少点甜少点辣、 嗯， 他真的是 每桌都点的话，他会单独炒吗？ 不知道啊， 就是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 但是这个意识最起码有了，他会问你有没有那个忌口的。 对，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国家高级营养师徐静老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点菜哈。当然了，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哈，现在在北京这样的一座城市，想吃任何东西，基本上你都能够满足到。啊，五方四面八方的世界各地的饮食都能 给太全了， 太全了哈、咱们接下来说两种常见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的，比如说这段时间北京非常流行的吃烤鱼，就是鱼然后拿烤，但是这个烤呢更多的是辣口，然后 基本不辣都不叫烤、 对吧？然后甚至于有一些什么这个菠菜啊、莴笋啊、木耳啊，可能都在这个烤鱼上面覆盖着。很多人说，你看，首先鱼算是白肉是吧、它这个在您那个膳食宝塔当中也算比较重要的一 环，肉还多吃点。 对对对，但是这种烹饪方法好像也会受到很多人的担心， 对， 到底适合不适合这么吃？ 如果要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肯定是不赞成吃烤鱼、 为什么呢？ 它这个蛋白质含的高的东西、它只要经过高温的烤以后，它真的会产生我们身体不喜欢的东西，包括羊肉串，包括所有的，不单是鱼啊，所有的烤食的东西，它三四本命比啊这些东西，事实证明它确实也是致肿瘤的一个原因。好在烤鱼它相对来说不像羊肉串直接接近炭火，它中间还有一个 对， 或者相对来说烤好了是一个恒温。无论如何，鱼的吃法当中，我是第一建议是清蒸，最不喜欢的就是烤。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清蒸的鱼，它可以说明这个鱼的新鲜程度。烤的时候我是完全吃不出来那个鱼的。 所以有时候也担心，你看人家说，哎呀，这您一斤半的鱼，您看一眼活的，但是你可能很难想象它到底是不是。 到底是。 真活的还是换了的、 有的老板特别会说、说您不用担心我们家的鱼新鲜不新鲜、您看我们家的人，您就能知道我们家的鱼，因为全是桌桌都是满的，它的鱼周转会很快。这个倒是能说明一点问题，就是这家烤鱼从来没人点，和这家桌桌都是烤鱼的话，那还是点的桌 多的 人多的，它鱼周转的也会稍微的快一些。那有的朋友说，我确实很喜欢吃你刚才说那方法，我不建议、就在鱼上边或者鱼下边垫那种蔬菜、 蔬菜， 它高温的加热以后，什么维 C 呀、B 族啊、叶酸呐、 都没了， 可能都没了，就是沾了点鱼鲜的这种味儿，烤鱼汁儿的味儿，蔬菜变得更好吃了。我倒是建议您在点烤鱼的过程当中额外点个青菜。就是有一个店特别好，它额外的菜是茼蒿，而且像这种蔬菜它不给你经过任何加工，直接焯完了以后放在一个瓷盆，瓷盆是白水，是温开水啊，不是凉水，就上来了，然后你就可以吃，直接吃蔬菜，没有什么特别加工。如果他给你加工的话，你倒真跟他说有点忌口，我这蔬菜你不要太咸太油，然后比搁的烤鱼盘里的那个菜 还好吃， 要健康的多， 要健康的多哈。 没错，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想说，其实呢有一些味道啊，就是人在吃饭的时候可能更先满足的是自己的味觉，烤的这种味道呢可能更受一些人喜欢， 比较吸引人 是吧？比较吸引人， 它也浓， 对啊，味儿重嘛，咸的、辣的都有， 什么味儿都有，复合味儿，是不是？ 对， 你想要的味儿全有。 所以它这个吸引人的同时呢，我们也是想说，其实呢，还是有一些烹饪方法它是不健康的。尽管它生意很火，但是这种做法它就是不健康的。 如果您被人家请去了、吃这个，就浅尝辄止。我吃了啊，我尝试这么个事儿，就行了。单位周围比如说有个烤鱼的店，您还是找相对健康的快餐。这个真的不建议大家经常吃。 经常吃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吃出健康首先得从点菜开始，对吧？ 点菜还有一个就是饮料。饮料能不点碳酸饮料就算了，但我看现在有的朋友点什么大麦茶，或者点一个豆浆， 那不是挺好的吗？ 玉米汁儿 啊， 好，你说的好，而且有的店它确实是鲜的，是鲜榨的，他没骗咱们，不是说加了什么香精的。有一点太贵了。 是是是。 你想一个玉米汁好几十五六十的都有， 对对对对， 那我得买玉米50块钱，我得 买多少啊？ 对对，当然不能这么说了。它是一个可能在店家来说，它也力比较大的，就饮料力都算相对大。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点的话，还是点，就别点碳酸饮料吧。其实大麦茶像菊花茶。这不都也挺好的， 都行。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哈，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下馆子的时候，从自己的健康角度来说，先学会点菜，

我掐了。 谢谢合作。 公共场所请勿吸烟。 现在是北京。